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14集，再度抢人。楚恒看着秦冉的方向，没有收目光。 不知道，但是他很自信。 新生王能不自信？ 邢开嘀咕一句。人家校学生会好几天前就跑去新生宿舍抢人了。程清宇的威严还是在的，除了邢开这两人，其他人不敢说话，就目不转睛地看着秦冉一步一步往程清宇那个方向走。看到他过来，程清宇又重新拿起一个空气枪，随手拆了，给他介绍构造。介绍完之后才说了最后一句， 后坐力对女生来说不小，自己小心。 虽然是有点不喜欢秦冉太弱了，但该注意该吩咐的也是一字不漏。秦冉手里把玩着空气枪，漫不经心地听着，眉眼还有一股很明显的造诣。程清宇本来好好的说着的，看到他这样，他不由伸手揉了一下眉心，程老爷子真的是给他找了一个麻烦。秦冉掂了掂手中的空气枪，不太在意的看向程清宇，我可以开始了吗？ 行，你开始吧。 程清宇往后退了一步，把场地让给他。 所有同学向后退10步。 他怕秦冉待会儿会误伤其他学生。说完之后，他才看向秦冉，一双锐利的眼睛微微眯起。50米的距离，重10环，别说对新生来说难，就算是在程家，也不是每个人10枪就有1枪能中10环的。新人刚摸到空气枪，能不出手不拖把，就已经算是有些天赋了。让你小看这次训练，让你不听话。程清宇淡淡想着的时候，秦冉已经抬起了手。因为帽檐压得低，他一手取下了迷彩帽，另一只手握着空气枪，抬起的手臂又直又稳，肉眼看上去看不到一丝颤动，只是脸上一如既往的漫不经心，表情看上去还有些懒懒散散的，下巴微微抬着，这姿势还挺标准。程清宇一愣，他想这个的时候，秦冉已经瞄准了方向，眼睛都没有眨一下，直接按下。10道响声连续响起，大概也就5秒的样子，一眨眼的功夫。这期间内，秦冉的手臂依旧纹丝不动。秦冉收回了手，他没看靶子，只是吹了吹枪口，抬手把空气枪扔到桌子上，瞥了程教官一眼。教官，现在我可以走了吗？程清宇没有说话，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靶子的方向。秦冉也就不管他了，抬手把自己的迷彩帽扣上，又朝南慧瑶那边看过去。过来。南慧瑶还在看着靶子的方向，听到秦冉的声音，他才迷茫地回过神来。秦冉抬抬下巴，示意他跟上，双手插进兜里往出口走。南慧瑶僵硬地跟在秦冉身后，似乎忘记了自己肚子疼。两人走了，程清宇还有一班的一行人才反应过来。邢开视力好，能够看到靶子上只有一个弹孔，他张了张嘴。 楚恒，你看到没？ 楚恒点头。 看到了。 程清宇抿着唇，大步往靶子那边走。靶子上只有一个弹孔，因为一直不停地有空气柱穿梭带动空气流，穿透力很大，能够看到弹孔也比一般的弹孔要大。10枪全中红星10环，程清宇瞳孔紧缩，能够做到这个的也不是没有人。但程清宇更加觉得不可思议的是， 秦冉他十枪完全是连续发的，中间停都不停留一下，十枪五秒，这速度有多快呢？还有后坐力那么大，他的手臂为什么还能这么平稳呢？像是一滴水落入大海，看不到半点波澜。这一点才是程青羽最不可置信的，就算是他也会多多少少受到后坐力的影响，开完一枪之后至少要停顿个一两秒的。程青羽看了一眼秦冉跟南慧瑶的背影，秦冉今天走得慢，就是一点儿也不像是头疼的样子。南慧瑶，他拖着步子跟在秦冉身后，一手捂着肚子。程青羽也有点意识到了，可能不是秦冉头疼，病的是另外一个人。 基地有医院，直走左转再问人。 秦冉懒洋洋地朝后面挥了挥手表示知道，头也没抬转身。其他学生还在看秦冉等人的方向，他眼眸一眯，言辞犀利： 看着干嘛？你们也要请假？ 没有， 教官。 一班的男生回复道，心底欲哭无泪啊，这种假他们请不起。闻言程青羽这才点头， 向右转，起步炮。 这边秦冉已经到了基地的休息室，没有去医院。休息室大门边有穿着黑色衣服的两队人把守，南慧瑶拽了拽秦冉的袖子，脸色苍白的开口： 秦冉，刚刚教官说了那边有医院，我们不要进去了吧？来的时候班长就说过在这里不要随意走动。 主要是这两对黑衣人太可怕了。秦冉看了看休息室的大门，语气随意：没事，跟我过来。他透过大门走进去，两边看守着的黑衣人都没有什么动静。南慧瑶紧张兮兮的心也停下来，心里忍不住想着，难道是班长骗他？休息室是小型四合院的样子，正中间的屋子门是开着的。施立明从里面出来，看到秦冉眼前一亮： 秦小姐。 他最近可能是因为晒多了太阳，皮肤有点黑，整个人也显然有了一些变化，没有以往那么急躁了，只是在看到秦冉的时候明显激动了一些。秦冉点点头，带着南慧瑶往里面走，看向施立明问道：你来京城后就一直在这儿？施立明来京城后就消失了。 对，我是经过层层选拔后进来的，现在是基地的大队长。 施立明侧身让秦冉进去，语气十分激动： 等再过几个月，程金先生跟我说，只要我能爬到程家一个堂主的位置，就能行动自如了。 两个月，从一个新人到现在的大队长，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帮助，施令明的晋升在整个程家来说简直是个奇迹。在这过程中，施令明也渐渐变得沉稳，有向程金发展的趋势。 老大在里面。 施立明又跟南慧瑶打了个招呼。南慧瑶现在整个人云里雾里的，队长堂主类的他听不懂，不过也明白了一点，眼前这个人是秦冉的朋友。转了个弯进去，就看到背对着他们站在窗口的人，金贵淡漠。听到声音他转过身来，他身后的阳光窗台都沦落成了背景，眉眼如画，风神俊朗，看起来就不像是普通人，像是豪门贵族走出来的大家子弟。南慧瑶她以前觉得世界上大概没有比她老公秦修晨更好看的人了，直到今天不对，她老公才是天下第一帅。南慧瑶突然清醒了。南慧瑶给自己心理暗示的时候，程俊已经从一边的桌子上拿了一瓶药扔给秦冉，语气懒懒散散的： 条件不好，暂时只有这个。 秦冉接过来看了看，就让南慧瑶先吃两粒。你怎么这么快啊？看着南慧瑶吃完，秦冉才坐到一边的椅子上，往后面靠了靠，挑眉看着程俊。从京城市里到这边开车要将近3个小时，这才1个小时不到。程俊低头理了理衣服，义正言辞说： 公事。 土场这边，中午休整，程清雨让一行学生去吃饭，他站在土场中间想了想，没有去食堂，转身去了大楼。5分钟后，他站在一个中年男人面前，中年男人手中还拿着饭盒，显然在吃饭。看他一眼，语气熟人，问： 哎呦，是清雨啊，来坐。过几天就要回程家了，你是来找我调资料？ 不是。 程清雨摇了摇头，他一张脸很冷，显得沉着又冷静。 我在新生训练中发现了一个很好的苗子。 京大的新生？ 中年男人吃了一口饭，挑了挑眉，不太在意地问道： 有多好？ 见识过新来的比程家人还要彪悍的新人施立明，中年男人觉得自己的心态已经提升到了有史以来最顶端。程清雨看了他一眼，语气淡定： 今天射击训练5秒不到10发红心，手臂很稳。 中年男人一口饭没有吃完，呛到了气喉。程清雨就把一边放着的茶递给他，中年男人咳了一声： 没有经过专门训练？ 当然，连军姿都站不好。 程清雨自然记得前5天的训练，秦冉那门外汉的眼儿，没好气的轻嗤道： 就是太刺头。 刺头算什么？咱们这里的刺头还少吗？ 中年男人啪的一声把饭盒放下，眼睛发亮。与此同时，京大30堂3楼，江院长在跟朋友说话，这时放在手边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